好，咁我哋就第三节咧，就我哋嘅传统啦，即系讲翻啲新武器系嘛，系啦，咁我哋咧就讲下啲新武器啦。嗱，咁我哋咧就新武器咁啊，其实多数都系来自啲大国噶啦， 系 啊，咁我哋咧就先啦讲下美国啦，咁啊美国嘅陆军啊，咁啊嚟紧咧就有啲嘅未来武器，咁咧就佢哋话咧就嗱，大家知咧陆军咧最紧要就系咩咧，就系佢全天候作战啦， 系 咩地形啦，咩天气啦，同埋即系咩时间啦，最紧要。咁所以咧就其中一个咧就夜晚作战系好重要噶嘛。咁所以咧就系啲夜视镜啊。咁就可以用。你夜视镜咧，我印象中咧，我曾经同个 friend 讲咧，喂，你可唔可以美国买个夜视镜翻嚟俾我？ 你知唔知？早排咧，早几月咧，夜视镜咁嘅全彩色夜视镜可以做。 唔系咁劲啊嘛，唔系黑白嘅咩？ 唔系， 或者有啲绿绿地咁样嘅。 做紧全彩色夜视镜， 咁劲噶？ 系啊， 哇！ 因为全民可以做到。 因为咧，我知道咧 F35咧，佢咧嗰个夜视嗰个咧，好鬼劲嘅头盔。你知唔知？原来佢日头同夜晚睇咧， 冇分别嘅， 一样噶啦。 系 啊，所以你夜晚当日头睇噶咋？哇，好劲啊！我都近排听噶咋。 呢啲真系全天。 我 friend 同我讲嘅，佢俾咗张图我睇，哇！佢话你试下分咩叫日咩叫夜，佢话有分别咩？佢话系啊，就冇分别啦。但系真系两张相嚟嘅， 哇！真系全天候， 系啊，好恐怖，系啊，即系我搵钱睇下可唔可以攞幅相。 呢啲咁嘅 All Winter Day and Night 嗰啲就 好劲噶，真系好劲噶，即系黐鬼线。但系我哋讲翻啦，嗱，美国陆军咧就即系有个夜视镜。嗱，头先我咪话咧，我想托个 friend 啲嘢，诶，美国卖俾我嘛，佢话原来唔得噶，佢话唔可以出境噶。即系咧呢啲货咧，你喺大陆都买唔到噶， 淘宝唔到啊。 系啦，你搵啲特别方法咯，除非系啦，所以境内出唔到噶。 系 咁讲翻啦，嗱呢个夜视镜啊，咁咧基本上咧就即系就你睇到人，人哋睇唔到你啦。周星驰嗰句系咪？咁所以就会劲好多啦。系啦，咁所以咧就佢咁讲啊，即系话咧依家美国陆军咧嚟紧咧会个新嘅眼镜装备。 系 啦，佢话咧就可以令到啲士兵咧。即系转弯射击啊，成呢样嘢咧，直头劲到咧系你啲植物啊，或者浓烟啊，你后面个直头可以睇穿喎。 哦，哇， 好咁，其实个功率劲啲系嘛？即系佢可以射穿嘅功率劲啲， 唔系射穿嘅功率劲啲，系佢 sensor 可以做到更加微细咯。 sensor 微细啲， 系啊， 系嘛， 系啊， 即系睇个， 因为其实佢系。其实夜视镜原理就系佢睇红外线啫嘛。 系啊，冇错。 你红外线嗰个点越热咧，就会越。 容易睇到咯， 越学越光噶嘛。 嗯， 咁但系其实你除咗呢、這个日常光之外，其实你好多红外线你睇唔到噶嘛。 嗯， 佢就系接收一啲你日光以外你见唔到红外线啊嘛。 嗯， 系啊，你就变咗就会有呢个夜视效果啦。 喂，佢如果有夜视效果，再加啲可以转弯嗰啲窗，咁咪好鬼劲。 唔系，佢应该做到好细支嗰个 sensor，可以驳到落去个夜视镜入边。 系。 即系好细个个镜头仔摆喺窗头上面，就已经就可以喺个夜视镜入面睇到啦。 哦， 所以我做咗转弯。 同埋啲人话咧，佢嚟紧咧系用埋啲手机嘛， 系， 即系佢系咧一部手机。如果咧嚟话远嗰啲士兵睇到咧，后面都睇到咯， 系， 因为佢有手机嘛，咁啊全部追到晒。 呢个即系 app 将 app 生嗰个 data link 技术摆落， 系摆喺陆军度，系啊，所以好鬼劲啊，真系。 即系夜视镜有几劲咧？即系我前排咪同阿 Larry 讲过一套电影叫做《班加西事件》啊嘛。 哦，系啊，系啊，嗰单嘢。 即系13个钟头喺度混战啊嘛，美军。 即系都守得住。 系啊，即系犀利。咁美军其实都唔系美军嚟噶，系 CIA 嘅武装雇员， 系 即系食 Q， 系食 Q， 就揾咗啲前嘅陆军嘅 Ranger， 即系游骑兵啊，Delta 啊嗰啲啦，就嚟或者 Marine 咧，就做纯粹食 Q 住嗰个叫做 大使馆， 大使馆嘅啫， 系啊，又唔系堡垒，唔系碉堡，乜都唔系啊， 纯粹系食做食招嘅啫， 真系民用嘅咋， 即系唯一嘅武器，你唯一嘅武器就系只 M4。 哇！普通枪嚟， 普通枪 M4 就普通枪就另一个武器啦， 系啦。 跟住之后咧，就结果就个， 但 Alex 话啊嘛，佢一枪一个咁样八人好快噶嘛。 系啦，因为点解咧？就原来佢嗰个红外线嗰个夜视器咧，嗰只眼嘅位咧，啱啱可以瞄到落去支 battle rifle 嗰个瞄准镜度嘅， 系 即时贯穿睇到嘅，即系话咧，佢有少少 zoom 啦，即系个本身个有 zoom 镜啦，你可以入。到个你去摆个即系眼仔即系你嗰只 瞄准器 夜视镜，直头摆到个瞄准个夜视个瞄准器度，就可以睇到出边夜视目标噶啦。 咁啊，你睇到人人睇唔到你， 即系你睇到人人睇唔到你，跟住就可以咩？你嗰啲自动战斗步枪系半自动嘅 7.62 口径啊嘛， 系 一枪一件嘅， 系咯，变咗狙击枪， 系啊，变咗狙击枪，变咗啲中距离狙击枪，叫 battle rifle 啊嘛，叫战斗步枪就系中距离一枪一件开始。 哇，劲喎、啊！ 所以就守咗13个钟头，就系靠到夜视镜嘅啫。 哇，靠一个镜系。 有出面有成100几、200个恐怖分子嚟攻击你，你就靠嗰10几个人有夜视镜嚟到顶住。 哇，其实就即系咧，有2个睇到嘅人就可以打赢100个盲嘅人啦。 系啦、 啊，好吧，一个盲枪嚟啫嘛，射唔到你噶嘛， 射唔到你嘅， 你掩护噶嘛， 你都唔知道，你咪系开枪下见到有少少火啫嘛。 系啊， 先见到你啫嘛。你开完枪之后会瞄， 你又唔开机关枪， 你又瞄翻嗰点。 系啊， 即系你个残影 一下啫嘛， 一下啫嘛， 一下啫嘛， 你点瞄翻个残影都瞄唔到。 系啊，仲夜晚喎、啊。 但系佢可瞄到你，但系你但系而且经验就可能你穿个支追击镜嘅瞄准镜嚟瞄你。 系，咁所以咧就 恐怖嘅事嚟嘅。 系啊，好恐怖啊嘛，所以就所以守到咁耐。 系啊，想守13钟头咁解。 系啦，咁所以 Netflix 睇下啦，呢个班加西事件啊。 系啦，所以呢个陆军咧，即系嚟紧咧就再精准啲啊，成件事。好啦，另一单咧，我哋讲瑞士喎。嗱，大家当然知道瑞士咧都电子嘢劲啊嘛，系咪？咁咧佢近排咧就话咧推出咗一个咧叫做无远相控阵雷达啦， 系， 即系或者我哋叫被动雷达啦吓， 系 啦。咁咧就好多嘢叫 Twinvis 啊。咁呢个嘢咧好得意噶。嗱，大家啲望咧系咪一支支洞喺度噶？ 咩鱼骨噶嘛？ 系咪好骨啊？ 系啊。 呢啲佢咧叫做白目天线、哦，咁咧佢话咧可以收咧唔同嘅无线电信号嘅， 系 啦。喂，佢好得意啊！你知唔知佢话佢哋嘅绝招系咩啊？ 系 绝招可以追踪到隐形飞机、哦， 系 啊，即系话咧，可能系你啲好鬼劲啲隐形飞机咧，因为佢咧个波段够多啊， 哦， 即系佢一次过咧高频低频全部都出啊， 系 咁咧，佢用唔同嘅频道嘅雷达咧，咁去射， 今次某国嘅量子雷达嘅系咪？ 系啊系啊，类似噶，所以好滚咯。不过咧，嗱、這個、呢个咧讲翻被动嘅雷达啦，系个被动雷达咧就得意在咧就系、是、嗱，主动嘅雷达咧就射呢个无线电波啦，跟住等佢翻嚟啦， 系 佢呢个唔系嘅，佢系佢唔射。 佢 斋收，但系收咧，佢个功率系好劲啊，即系佢个好灵敏嘅。 系 咁，所以咧，如果咧你有任何嘢射咗出嚟咧，我都会收到啦。 即系类似前星立噶嘛， 少少嗱。其实咧，隐形战机咧个雷达都系咁用噶。 系 大家知道就系咧，如果你 F22、F30咧，佢平时佢唔开机噶， 系 即系佢靠收咯。 系 靠收咁啊，靠住我听到嘅话咧，我就知道你喺边咯。 系啦， 咁就捉你啦，系啦，但系就好准嘅。 系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被动雷达咧就 用被动雷达可以 lock 到目标噶啦。 同埋你唔会俾人打到你啊， 唔会发现啊嘛。 我哋平时咧咪成日讲咧有一只咧叫做反辐射雷达嘛，咪就专打你呢啲噶嘛。你唔开机嗱，你唔开机得嚟，你都收到风嘅，系啦。咁但系咧本身个科技好好， 就对住雷达，你边度射喎，射无线电波出嚟，我就射边度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呢单嘢可能就因为个灵敏度够高啊，所以咧佢哋就话咧系咪如果咧我系隐形战机啦，我只要唔觉意咧开咗少少机或者个 data 拎一拎咧。可能就被你捉到， 系 咁我一捉到，咁你一捉到，咁我咪可以射你咯。嗱、 哦， 我想讲，你知唔知大陆都玩呢招噶？ 系 大陆而家嗰啲米波雷达啦，佢哋据说都系想玩呢，就系想玩咩咧？嗱，原来咧大陆有套战术嘅，就系话咧，如果有隐形战机咧，佢会点咧？佢就会喺附近咧用啲空中预警机嚟引你。 系 佢咧，飞啲云八云九啲空中预警机咧，空中嚟引你咧，你咧见到佢时候咧，你就要开机。 系。 追翻佢喺边， 系， 然之后因为你要打佢嘛， 系， 因为咧如果你打咗空中预警机咧，其实人哋咧就冇咗个大脑噶啦， 系， 咁你就基本上任打，咁啊一定赢啊！如果以美军战机，咁咧首先就先打你啲空中预警机啦，咁你一开机嘅时候咧，你就会俾附近嗰啲歼十、歼十睇到，佢就嚟搞你噶啦， 哦， 原来佢哋系要争取呢个空间， 哦，即系好短时间做呢、这个， 但系其实好短时间， 好短时 间，好短时间，但系其实你只要捉到个点咧，你就预测到佢喺边噶啦，咁、 哦 okay、 你附近啲雷达咧就容易做嘢咯。系啊，咁所以咧，听讲咧呢部雷达咧几劲，佢哋话如果咧追咗个 F35有机会，系啦，咁所以咧就唔知啦。但系呢个咧，你究竟系断估定咩咧，就其实冇人知嘅。 系啦， 咁另外咧，我哋咧下一章咧，我哋会讲到咧呢个俄罗斯咧。嗱，大家知咧俄罗斯咧近排咧普京系咪成日唔知靠吓定真咧？佢咪话佢啲导弹咧依家好鬼劲嘅，即系系讲紧十倍音速噶嘛。 系， 无论咧海啦、天空啦嗰啲咧，你其实你追佢唔到噶嘛。咁所以咧，依家好鬼恐怖嘅。咁咧，啱啱咧，大家知咧，佢咧5月咧嘅时候咧，佢就呢个胜利巡游嘛。个胜利巡游时候咧，佢架米格31，嗱，大家知米格31系劲嘢嚟噶。 我叫佢唔好跌咯， 本身都飞得快啦，系咪？ 唔好跌啦，跌一格少一格。 系啊，同埋呢啲古董嚟噶嘛， 都唔系好古董，31就冇古董，系25嘅古董啊。 嗱，呢都 OK 古董啦。咁咧，佢咧入面咧就载咗架咧高超音速嘅飞弹啦。 系， 据说咧有个朵嘅叫匕首。 系 咁呢个匕首咧，就与佢咧理论上佢高超音速咧就可以讲嘅咩咧，就起码5倍音速以上啊嘛。 系， 但系因为咧佢本身咧米格31未可以飞得好快嘅， 飙3倍音速啊。 佢飞得咁快，而且再放出嚟咧，其实个初速已经好劲， 可以3.2啊，最多好似 系啊，最高去到3.2，当佢3啦， 3到啦， 都劲啦，系咪？咁所以咧就如果佢去到十 个音倍马克，即系我哋讲紧十倍音速啊嘛。哇！如果你十倍，你就真系好似冇乜嘢挡到佢咯。 所以美军要靠镭射啦，系嘛？ 系啦，一定要用镭射。喂，你知唔知我个 friend 咧同我讲，佢话咧原来美国咧 系 好蛊惑嘅。佢咧其实镭射咧，佢依家咧嗰个进度系严重地被低估嘅。 系 严重被低估，因为佢系严重地想欺敌。 哦， 我特登唔讲， 系都唔奇啊。 应该系咩咧？直头我研究成功先同你讲。一成功咧，直头装备埋， 系咯。 跟住咧，你嗰啲高超速喺佢面前咧，就犹如垃圾。 招招招！ 无论你几多速，你都唔够光速。 招招招！系啦， 唔够光速快。 到时就星球大战啦， 系嘛？系啦，到时咧就咧令到你抌咁多钱研究啲高超速咧，一次变晒废铁。 所以呢啲咪星战二点零咯，星球大战二点零 咯。系啦，呢个阴谋论嚟嘅，即系呢个阴谋论，我又唔敢讲系真定假。 這個、可信性高啲， 可信性高啲系嘛？系，但系咧就我又觉得咧，应该系其中一个原因啦。 系， 即系可能会搞到点解美国唔发展呢个高超音速，因为佢觉得嘥气啦，我不如研究光速啦。 系啊， 系啦，呢、這个可能就系佢个防御，即系如果你俾你研究到咧，其实真系嚟紧嗰个。 第一个问题就系超音速嘅系一个攻击武器啊嘛。 系， 但系你系如果你系 镭 射系防御武器嚟噶嘛。 系， 咁到你好啊，咁人哋用 咩？美国系唔使用高超音速噶。 系， 因为咧佢自信我用隐形技术咧。去到某个位咧， 战机啫。 我所有武器咧，我唔使后方发动噶。我喺你嘅门口射你， 我敲门敲门嚟中。 我就喺你门口射你， 敲门嚟中。 我使乜远啫？ 系啊， 我飞到你门口，你飞唔到我门口嘛。 哦，系啊，系。 只要你呢啲过嚟，我射都得啦。 系啦， 冇敌噶，我就同啲就系啦。所以我觉得嗰个思维系唔同啊。 系 啊，咁啲人话咧，佢嗰个飞行器咧，同我哋传统讲嗰个超燃咧冲压引擎系唔同嘅。 系， 咁但系有几唔同咧？你老实啦，数据又攞出嚟讲。你又冇片段睇，鬼知咩？所以咧，嗱，大家都系断估嘅啫，呢单嘢系啦，即系大家断估。好啦，另外咧，我哋讲下法国咧，嗱，其实法国咧，原来都有神盾舰噶， 系 啊，因为嗱，老实啦，其实盟国嚟噶嘛， 法国嘅神盾同埋呢个美国嘅神盾有冇？ 喂，其实法国神盾你有冇留意咧？法国嘅神盾同咧英国有个叫做四五舰啊嘛，好鬼似噶。即系佢哋又系咩？嗱，佢哋嗰个好处就系咩咧？就系咧，你见到咧中间呢个桅杆系嘛， 系 好洁净噶嘛。以前嗰啲咪叉晒啲鱼叉天线出嚟嘅，诶好多波波噶嘛。 系 一冇晒咧，见全部咧收埋晒， 成咗金字塔， 剩翻一支系啦，全部金字塔咁。同埋你发觉咧，佢啲武器咧全部收埋晒噶嘛，唔会再系以前咁一支支夹出嚟噶嘛。 系啊， 依家咧全部 系 做晒呢啲咧收型噶嘛。 以前法国都系一支支夹出嚟噶，好似 全部都系噶，系啊系啊。其实其实嗰个年代系全部都系咁噶嘛。方便啲，但系依家又靓仔， 方便 upgrade 嘛，哋 系啊。咁依家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咧，佢啲功率或者所有嘢都做得好啲嘛，电子嘢 系， 咁就唔使再系用啲 mechanic 咁样要攞尽啲方位嚟攞晒，唔使啦，一圆形全部做到晒啊嘛。咁呢个咧好得意，叫 C-Fire 啊，呢个 系 啊。咁咧佢哋话咧呢个雷达咧劲在咩咧，就系远咗啦，咁同埋咧睇个即系数 scan 出嚟嗰啲形象会靓咗啦。 哦， 系啦。咁咧同埋咧就佢哋话咧依旧嘢咧可以追踪到超音速武器。即系咁，如果咁讲咧，就首先就讲紧咩咧？就系佢嗰个功率好快，佢个转动嗰个好快啦。 系， 即系佢可以每一个，即系以前一分钟系十五转咁样啦。 系， 而家佢又会再高啲啦。 系， 咁同埋咧就肯定系咧，佢嗰个波段雷达系多过以前。 系， 即系例如佢依家可以用到 S 波段啦， 系 X 波段啦， 系 啦，有好多唔同嘅波段做啦。佢哋话咧，原来呢部嘢劲到咧，系同我哋头先系咪咧有一节讲咗咧？美军咧用 SPY-6 啊嘛。 系， 即系如果我哋讲阿里巴巴，佢哋话原来依家佢哋自家制呢个咧，其实系已经劲到同美国个系差唔多劲咯。 系， 咁即系讲紧系以前旧嗰啲阿里巴巴三十倍啊嘛，即系咁鬼劲噶。 哇！ 咁如果你咁样劲咧，佢哋话咧劲到咁咧，你就真系可以搜寻到咧一啲超音速飞弹，因为你飞过嚟嘅时候，佢够快搜寻到你。咁咧，其实咧一秒咧秒秒咧，大家以前咪听过咩叫做咩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系啊。 原来咧喺军舰上面咧呢句系真噶， 哦、 你真系一秒多一秒咧，咁就即系成个反应都唔同噶嘛。咁所以咧就呢个法国神盾级咧，如果咁劲嘅话咧，就真系唔可以睇小嘅。咁呢部嘢咧就应该系会有啲劲。好啦，另外啦，嗱、这个就要俾 Alex 讲下啦，留啲时间俾你讲啦。 系 就呢个俄式武器，喂佢哋咧好似话依家嚟紧陆军咧用啲新嘢，系嘛？咁你讲下呢支嘢都好似我见嗰啲咧啊。张子强揸嗰啲系嘛？叶继宽揸嗰啲啊 ？AK 四廿七啦，都 AK 四廿七家族嚟噶啦，都系嗰间厂嘅。咁佢而家其实嗱，嗰、那个我见到佢咧，其实系最原始嘅设计系冇乜分别嘅，都系用紧呢个长杆活塞啦。 系 咁啊，用紧呢、這个AK 四廿七个设计嘅，即基本上。不过问题最大分别就 系 用嘅物料唔同咗啦。 系先进咗啦， 先进咗啦，同埋外形有啲分别啦，外形更加即系纤幼啲啦，冇前咁大嚿啦， 嗯， 同埋一样嘢就系更加叫做我哋叫做英文叫 adaptive 啊， 嗯， 即系可以再加啲唔同嘅载具上，载具上啦，同埋轻咗啦。 哦， 咁啊，因为始终 AK 太旧啦，仲要靠木柄降身嘅话，其实你嗰个保养都系维修都系比较困难。 而家呢啲应该系轻身啲系嘛？ 轻身少少啦， 会轻身少少，同埋因为会比较襟啲，冇咁容易，冇咁容易食啊。 但系问题就系 AK 本身个子弹，我觉得太过即系太过时啊，粒子弹都系。 哦， 即系用紧仲系用紧 7.62 乘39子弹咧，即系你有近距离嘅威力，但系冇远距离嘅耐力。 哦， 即系粒子弹个长距离攻击唔系咁好咯。 哦，即系个射程短。 系啊，但系问题俄式有一只叫做 5.45 口径咧， 系 又系俾人当系鹌鹑话佢唔够力啊嘛。 哦，咁样啊。 系啊，即系7.62咧就大口径大火力，但系咧就近距离 近啲， 射程近，但系5.45成 射远啲， 呢啲又唔够， 又 唔够力，火力又唔够大。 哇！ 即系如果你俄斯在用紧呢只武器嘅话咧，就真系即系用紧呢个弹药咧，我觉得真系闷闷地啦。 哇！咁样真系呢个真系呢个牛奶味同朱古力味的真系吓，真系沟埋。 沟埋。咁啊，而家美国都话，听阿沙文讲都话要转用6.8mm 口径，即系啱啱喺5.56同埋7.62之间。 中间咯。 系啦。 两边攞个平衡。 咁啊，同埋一样嘢，我见到美军嘅子弹咧，就嗰个子弹嘅再长啲啊。 系。 即系个弹头长啲啊，即系我可以嗰、那个嗰、那个。射得远啲可以， 哦咁样嘅， 系啊，原来好听讲远嘅射程力仲好过远，即北约好过北约嘅7.62咯。 哦咁样， 系啊，所以其实俄式嘢其实就我觉得冇乜好讲啦，都系 AK 嗰啲嘢嚟噶， 都系 AK 系嘛， 冇乜大变嘅，即系物料啊，或者系外形或者少少改变咯、 啊。好， 但弹药都系唔得，过时。 未得系嘛？ 唔过时，因为始终咧，弹药系仲即系 AK39mm 7.62×39咧，其实原本个设计唔系俾突击步枪用噶， 系 佢原本系俾轻机枪用噶， 系 即系嗰支叫枪叫 RPD 啊， 系 RPD 呢支机枪系早过 AK 嘅， 系 而 RPD 用紧7.62×39mm 弹，就 系 俾轻步兵做呢、這个支援武器噶嘛， 哦， 行弹链嘅，但系。因为俄军就老获咗德军嗰支 STG-44 突击步枪， 系 佢就先谂住用差唔多嘅弹药，即系德国嗰支弹药系用紧7.92×33， 系 咁我又有只轻机枪子弹系7.962×39， 系 咁差唔多我就抄咗你 STG-44 个外形设计，同埋用弹夹，咁我就摆落支 AK 度用。 哦。 所以系 个历史因由就因为 历史因由咁，所以系唔系有 AK 先有7.62×39mm 嘅子弹 ？AK 系 fit 落去呢个弹道， 系有呢只子弹，由 AK 就做呢支枪出嚟，抄 S44 就 fit 落去嘅。 哦，咁样 呢个好多人都搞错，其实系有咗 RPD 同埋 7.62×39mm 弹先嘅。 系。哇！呢、這个好详细解说啦， 系啊， 好，咁我哋就嗱，如果我哋就其他啲集数又再讲下其他啲军队啲枪啦，好嘛？ 好啊， 好呢节嚟咗先， 好。